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路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何莹。我是一个爱做梦爱哲学的东北女孩，是一个与哲学相伴了10余年的双鱼座。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要与我的哲学且以深情共白首。你们写过入党申请书吗？还记得自己入党的日子吗？2008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当时老师问我们，你们读过宣言吗？后来这本书我们一读再读，每次读都会感叹它的品格与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不朽的宣言。1848年2月，整个欧洲被一本只有区区10000多字的小册子震动了。从南欧的西西里岛到西欧的法国，加上中欧的德意志、瑞士，东欧的奥地利、匈牙利，北欧的丹麦，全部卷入到革命斗争的火焰中来了。这本小册子的问世无异于一颗惊雷，使革命的火焰烧得更旺了。170年来，这本小册子被翻译成了200多种文字，数千个版本，在世界各地传送。它的名字就是《共产党宣言》，它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共产党宣言》是时代声音的呼唤。当拿破仑战败于滑铁卢时，欧洲持续了100多年的内战宣告结束，开启了全面的对外殖民。看起来，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在他们创造出来的成果面前目瞪口呆。但是，表面上的欣欣向荣掩盖不住资本主义内部的暗流，阻挡不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1831年，里昂工人走上街头，疾呼：“工作不能生活，吾宁战斗到死。”1836年，英国无产阶级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德国手工业者也在流亡巴黎的苦难中 建立了正义者同盟。这一场场运动，一次次诉求，无产阶级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新的同盟、新的纲领。1847年1月，马克思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叫约瑟夫·莫尔，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他来到布鲁塞尔，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同盟来进行改组。马克思提出，即将召开的同盟大会应该接受他的理论观点作为同盟的纲领，并且以宣言的形式发表。随后，正义者同盟就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原来的“人人皆兄弟”作为口号。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宣告完工，它的结构大气恢宏，思想极为深刻。 一部史无前例的著作， 定位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资本家们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开创的伟大的时代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的病症。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共产党宣言开篇史无前例的用双重大坐标系来定位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它的纵向是时间轴，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横向是空间的坐标系，勾勒了西欧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伟大进程。这两条坐标交汇之点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两重坐标系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被马克思概括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思想上看，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两个必然理论。同时还阐明了单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还不厌其烦地逐一回应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污蔑和攻击，确立了共产党人的原则和信仰。此外，共产党宣言还批判了各种各样反动的、有害的、不彻底的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从而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内容。从语言上看，我们只要读一下第一句就可以明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马克思天才般的化用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中的幽灵形象，当迷茫的人们彷徨无助之时，幽灵便会现身，为人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因此，这部伟大的宣言一经问世，就带来了比洛经风雨、师承气鬼神般的轰动影响。反动派惧怕它，革命者拥护它，学者研究它，就连普通的市民都知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说法。它汇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感染了无数后来的人们，许多有志青年是通过这篇宣言走上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可是谁又能想到， 这篇共产党宣言是在马克思极度嘈杂的生活环境下写出来的。当时马克思和燕妮有一儿两女，马克思伏案写作的时候，三个孩子爬在马克思的肩头骑大马，或是在身后拽着马克思赶马车。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殚精竭虑，字斟句酌，因此交稿的时间不断的拖延。这篇不朽的文章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会的敦促和警告声中，在恩格斯的不断帮忙和鼓励声中匆匆写完的。1872年，时隔接近25年后，马克思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再版写了一篇序言。马克思说，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的这些话大有深意，他的理论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要时时刻刻与时代发展条件相结合。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紧跟时代，甚至引领时代，那么它就是与时俱进的，永不过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接触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在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发行时，他就震惊了中国。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爱不释手，他曾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阅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于是共产党宣言成为了他每一年的必读书目，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写的注解。今天我们依然在读《共产党宣言》，读来思绪万千，似乎能透过纸张看到马克思在书桌前的兴奋与忧愁，似乎能穿过文字听到马克思深夜里的笑声与哀叹，似乎能越过时间与那时的马克思面对面，看到他再一次被驱逐的命运，看到他和燕妮被警察逮捕，释放后来不及告别就又开始了新的流亡之路。从布鲁塞尔到科隆，从科隆到伦敦，马克思又经历了些什么？岁月在他身上又增添了怎样的印记？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18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呢有点闷，有一辆从法国布伦港开来的客轮停靠在了伦敦港，大批的难民涌向了这座世界之城，马克思也是其中的一员。当马克思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接下去的生活会跌至冰点，但真正强大的人是不会因此就消沉下去。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肯定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嗨，大家好，我叫张新洛，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一名八零后教师。 我学马克思，但我不是马列老太太。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去过30多个国家。都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马克思一生中最贫困潦倒的一段经历，是不是会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呢？今天我们就来解一解。18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呢有点闷，有一辆从法国布伦港开来的客轮停靠在了伦敦港。在闸门打开的一瞬间，有大批的难民涌向了这座世界之城，马克思也是其中的一员。当马克思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接下去的生活会跌至冰点。最初呢，他也不打算要在这里流亡余生。事实上，虽然他一直心系祖国的革命事业，却再也没能有机会重返故土。人这一生也许就是这样，有很多意想不到，有很多无可奈何，也有很多绝地逢生。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讲的是马克思人生中最低谷的一段时光，流亡伦敦的前因后果。听众朋友们肯定很纳闷，马克思不是刚写了旷世宣言吗？怎么会突然流亡伦敦了呢？暴风雨来临前必是风起云涌，鸟兽奔逃，人人都被地欺压搅得心神不宁。1848年革命前后，欧洲不太平，各方主要势力的形势都不太顺利。奥地利帝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威胁，意大利南部呢又发生了暴动，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暴乱不断，并逐渐扩散到了德意志各个邦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马克思除了起草共产党宣言之外，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他也真正投身到了革命的行列中，与其他同志们并肩作战。1848年3月3日，马克思他突然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还没有等到最后实现，一群警察就在那个下午冲进马克思的公寓，将其投入了监狱。叶尼得知消息之后心急如焚，他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帮助下得到了探视政府的机会，结果呢，他也被铐了起来，扔进了满是妓女的小黑屋。第二天两个人都被释放了，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所有的家计，立刻带上孩子们离开比利时。此时革命的火焰已经燃起，马克思呢选择回到祖国继续开展政治斗争。回到科隆以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创办新莱茵报，作为他年轻时以相当热忱编辑的报纸的一个续刊。再一次马克思成为了他渴望成为的角色，重拾了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可是筹办新莱茵报并不顺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办刊资金不足，几个创始人啊四处奔走借钱，最后马克思将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遗产全部都贡献了出来。考虑到他当时微薄的个人资产，这笔钱真的是来之不易，几乎是马克思的全部家当。然而他没有一丝迟疑的就将财产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报纸呢是如火如荼的办起来了，可财务困境却依然没能解决。马克思作为主编，他连续好几个月他领不到一点工资薪水，完全是靠热情和信仰在坚持工作。更糟糕的是，由于新莱茵报鲜明的反政府的风格和不可小觑的群众影响力，他很快啊就被当局拉进了黑名单，警察几乎是一锅端了总部，下令停刊。不少报刊的主创都逃离了普鲁士，马克思还坚持在德国继续领导反政府的运动，与恶势力做斗争。 用当时一个运动首领的话说，马克思就是想让工人们脱离中世纪的地狱，但绝不能让他们掉进另一个资本迂腐统治的炼狱中。就这样，没过多久，马克思被自己的祖国永远地驱逐了出去，新莱茵报也走到了尽头。 被驱逐后的马克思能去哪里？ 马克思和叶尼最终选择了伦敦，一个对政治难民采取自由化和宽容政策的离岸天堂。 但没想到伦敦的生活更加艰难，穷困潦倒到了极点。 我们六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每周的房租比德国最大的房子的月租金还要高。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被驱逐后的马克思，他先是到了巴黎，但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当时霍乱疫情正在法国首都肆虐，马克思一家的财务状况呢也越发艰难。燕妮当掉了最后一块珠宝，勉强地维持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马克思想要重操旧业，继续革命，但法国政府也不笨呀。他们表示，马克思，你想要继续留在法国，可以，但是必须举家搬到莫尔比昂去。莫尔比昂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非常偏远、保守、卫生条件极差、流行热病的地方。正是在这样各方走投无路的境遇下，马克思和叶尼最终选择了伦敦，一个与家乡相隔千里的城市。那时的马克思刚好32岁。为什么是伦敦呢？1849年的伦敦和巴黎不同，甚至也不像柏林，它正快速地变成1848年革命流亡分子的首都，一个对政治难民采取自由化和宽容政策的离岸天堂。因此，当时有很多惨遭欧洲大陆国家驱逐出境的激进人士，他们都选择伦敦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但实际上，这座城市对这些大量涌入的难民并没有一丝同情和包容，这里的生活成本更高，整体环境也更加艰难。在伦敦中部 SOHO 的一个贫民窟里，居住着大量的移民、叛逆的文化人和穷人。马克思和燕妮呢，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境遇啊，非常糟糕。被各国驱逐之后，马克思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了绝境。为了偿还新莱茵报的债务，他已经花光了所有能用的资金。但燕妮在这一点上，她非常支持自己的丈夫。他曾经告诉友人， 为了挽救这份报纸的政治声誉以及科隆熟人的名声，卡尔独自承担了所有重担，放弃了他的机器，放弃了所有收入，临走还借了300泰勒，交付了新租赁办公室的房租，支付了编辑们的薪水，最终还是被强行赶了出来。 因此，在伦敦的马克思一家，那是真正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四处举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家庭人员也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儿子吉多、女儿法兰西斯卡相继出世。燕妮呢，曾在信中说， 这里与德国完全不同，我们六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旁边有个小书房，每周的房租比德国最大的房子的月租金还要高。 这可能就是大城市的生活代价吧，令人难以启齿的居住环境，高额的房租，整天催钱的房东，没有工作收入。因为在当时的伦敦啊，如果是具备实用技能的流亡者，比如说医生或者工程师，那还能找到工作。如果你能忍受低工资和繁重的体力活，也可以苟且谋生。但是作家、律师或是其他人文背景的难民几乎都找不到工作。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换做别人，可能真的承受不来。但马克思要承受的还远远不止这些。马克思的儿子吉多和女儿弗兰西斯卡都只活了1岁多一点就去世了，和当时揭不开锅的家庭状况当然是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这对马克思的打击呢非常的大。 人生跌到了谷底，马克思消沉了吗？ 马克思依旧坚持参与到为工人阶级四处奔走的政治运动中，他从来没有放弃念头。贫穷、孤独，再加上个人的悲剧，只会让流亡者的境遇呢更加的悲惨。但真正强大的人是不会因此就消沉下去，也不会轻言放弃，只会越挫越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人。即便生活异常的艰辛，他的身体条件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况愈下，在这拥挤狭小的家里呢，却把大房间留出来做了马克思的工作室。马克思在这里写作、开会、研讨、辩论，甚至是演讲。经常有一些工人群众或是仰慕马克思的人就到他的家里来，围坐在工作台的附近听他讲说。当时啊，伦敦的政治环境也不容乐观，来自德国的流亡者中有很多政见不一的人，他们在各处传播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很不留情面地批判过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也没有真正站在广大贫困群众这边。因此，马克思与他的同伴恩格斯一起，一直坚持与各种怠慢革命、逃避革命的思想做斗争。除了来自异见者的阻挠，马克思当时的政治活动也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和风险。当时这些革命运动者都会选择伦敦的各大酒吧作为街头交流的地方，但不管是在公开宴会还是私下会议中，都会出现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和秘密警察，他们常常渗透进流亡组织，从中挑拨离间，搞破坏。在这种左右夹击的艰难处境下，马克思依旧坚持参与到为工人阶级四处奔走的政治运动中，他从来没有放弃念头，也从未停下脚步歇一歇。特别有意思的是啊，马克思刚搬到伦敦住所的时候，当时呢，他们隔壁有一个面包店，这个面包店的面包师他特别瞧不上马克思，因为他穷嘛，没钱。而且马克思呢经常没钱买面包，他只能向这个面包师不断的赊账。没多久，这个面包店的老板他见到马克思就狠狠的摔门，拒绝再见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了解到马克思正在做的伟大事业之后呢，他就慢慢改变了对马克思的看法。有一次，有一场小规模的工人运动胜利后，这个面包师他非常的兴奋，他就在家门口踱来踱去，看上去就像在等待着什么人。果然他远远地看到了马克思，他就热情地上前拥抱了他，并主动从怀里掏出两个面包赠送给了马克思，表达对他的感谢。在流亡伦敦的这段时间里，马克思的人生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饥寒交迫，困苦难耐，疾病缠身。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完全没有被生活击垮，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坚持研究和学习。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吧，那里的藏书室是无以伦比的知识储藏地，它有一个圆形大厅，那几乎成了马克思第二个家。100多年过去，大英博物馆呢也曾改建过，但是在中央阅览室第 H 排的3号座位上一直放置着一张纪念马克思的小卡片，据说这就是马克思当年最喜欢的位置。马克思的后30年有大把的光阴都是在这个阅览室度过的，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摘录、写作，几十年如一日。如果将来有一天啊，你也有机会去英国、去伦敦，千万别忘了去大英博物馆中央阅览室。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我是朱叶楠，我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我是哲学博士，我是中国哲学博士，我懂朱熹，我懂王阳明，我懂周易，但我也对马克思很感兴趣。我近年来集中研读马克思，如果问我现在对马克思了解如何，我只能说略懂，略懂。青年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直生活和战斗在欧洲的马克思老爷子，他了解中国吗？研究过中国问题吗？他对中国是个什么态度？不要着急，马上给你回答。青年朋友们，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大家是不是都学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也知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说法？可是马克思是德国人啊，他研究的基础和对象都是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形成的呀，拿他的理论来解决和研究中国问题可行吗？当然可行啊，20世纪以来的历史，当代中国的伟大成就不都已经证明了吗？好吧，那我们换一个问法，是谁最早拿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是苏联的创建者列宁吗？还是我们的毛主席？告诉大家，都不是，答案就在这里，是马克思本人。流亡伦敦的生活让马克思焦头烂额，一段时间里为了生计没办法啊，他当上了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为那份报纸撰写了大量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尽管他后来说这些文章水平很有限，但这只是他的谦虚，他的天分是抑制不住的。可靠的资料、严肃的研究和雄辩的推论叠加在一起，让马克思凭借这些文章成为老板口中所说的最宝贵的撰稿人。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些报纸文章还有更重要的一番意义。在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300多篇文章中，从1853年开始有11篇是直接讨论中国问题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意义却都很重大。为什么要讨论中国？有外在的原因。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作为最后一块巨大的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作为一个出色的记者，马克思怎么能够放过这么热门的选题？这是外在的原因。更有内在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要为无产阶级制定革命理论，不仅需要了解欧洲的历史和现状，也要了解东方社会的情况，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内的矛盾和危机，也需要研究国际矛盾和危机。在这些文章中， 马克思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人类共同的命运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述。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可以被我们称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人的马克思本人，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的思想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上的。关于古代中国，马克思认为中国人口一直占据世界之首，经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文明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他高度赞扬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 关于近代中国为什么落伍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马克思认为直接原因是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落伍，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国力逐渐下降。直接原因当然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跟上时代潮流。时代潮流是什么？16世纪以后，西方已经从农业经济逐渐转变为工业经济，中国社会则由于闭关自守而停滞不前。就像马克思所说的，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而经济上，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依靠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结合而存在。到了19世纪，虽然还是贸易大国，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很落后的，最终必然被先进的工业经济所打垮。按照马克思的意见， 这种自然经济抵触新的工业经济，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他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多么严肃的批评啊。而在政治上，中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皇帝是所有人的父亲，而地方官们则是他们所管理的地区的人们的父亲。维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家长制权威。与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相一致，在精神文化方面，中国的皇帝及周围的大臣们常常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而中国百姓保守落后，性情柔弱，过于节俭，宁愿储存大量的金子和银子，也不愿意购买国外的新的产品。马克思说，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已经成为腐朽的半文明的国家，统治者必然丧失统治权，而人民似乎必然要被西方的鸦片所麻醉，然后才能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被唤醒。 愚昧和唤醒，这中间的路岂是那么好走？ 中国人民的觉悟会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马克思眼中，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又是怎样？ 中国社会主义将出现。马克思甚至给出了新的中国的名字，叫做中华共和国。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马克思撰写这些报纸文章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的年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它不仅会动摇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会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的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当然，马克思也看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局限性，比如说太平军具有宗教色彩，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使命，而只是想着改朝换代。但他认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会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提高。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民众还保持着莫名其妙的平静，对战争漠不关心。但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反抗外敌的情绪就空前高涨。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民众积极的而且是狂热的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表明他们已经觉悟到旧中国遭到极大的危险。中国的未来呢？中国的前途怎样？在马克思看来，中国随着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旧的文明，就是说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会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马克思预见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将出现，人们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将出现，而且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马克思甚至给出了新的中国的名字，叫做中华共和国。多么天才的设想，要知道那可是距今150-160年前呐。马克思还预见到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将产生新的重大的影响。他最好的朋友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极其精彩的表述。他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中国的工业化将会产生大量过剩人口，形成中国向国外的移民潮，并影响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可见马克思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预言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1857年危机终于爆发了，他要让那些处于底层社会的人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这样的怪现象。正是劳动阶级自己捏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七寸，要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予以狠狠的打击。马克思正是用了他独创的批判大法，成功预言到了1857年的这场危机。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困境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赵恩博。上大学以前呢，我认为的马克思就是教科书上面的东西，但自从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发现别有洞天。在我看来，马克思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也探讨过幸福、家庭、亲子关系这些话题，他也有苦恼，也有忧愁，也有与恩格斯这样的朋友之间交往的趣事。我们现在了解马克思，其实也是在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重新发现不一样的自我。马克思为什么会成功预言到1857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呢？他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马克思的批判思想。1857年的某个深夜，一间斗室纸片散落一地，陷入沉思的马克思一刻不停地抽着烟，时不时喝些柠檬水。由于思考过度和精神高度紧张，他后来不得不长时间服药治疗。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预言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很多时候啊，这些预言都落空了。1857年危机终于爆发了，这令马克思兴奋异常，他近乎疯狂地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希望通过他的纯粹的科学工作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揭示出来。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为了在洪水到来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以便让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其实并不神秘。恩格斯呢，在同一时期也表达了对危机的高度关注，他甚至说危机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对这次危机这么关注呢？这和马克思一直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工作有关。资本论其实就是在1857年10月到1858年3月这段时间马克思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后来在一封信中谈到经济学手稿时说，这是他从1843年到1858年这15年中啊，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他要让那些处于底层社会的人透过自己的文字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这样的怪现象。他还要广大劳动者认识到，正是劳动阶级自己捏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七寸，要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予以狠狠的打击。所以他的这项工作犹如闪电一样照亮了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夜空，让他的缺陷暴露无遗。马克思正是用了他独创的批判大法，成功预言到了1857年的这场危机。 马克思所说的批判大法是怎么开始的呢？ 他要戳破资本家的谎言，指出这个世界的另一半真相。 批判又让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什么秘密？ 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辛苦劳作的劳动者却要忍饥挨饿。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那么到底马克思的批判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批判是从怀疑开始，从对一切既定的成见发出自己的疑问开始。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但这个怀疑一切并不是说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假象，都是人们不能认识到的，这其实就是怀疑主义的怀疑。马克思不是这样的，马克思的怀疑其实是以揭示那些掩盖真相的假象作为起点的，从一些人司空见惯甚至不言而喻的现象中看出不一样的东西来。也就是说， 从来不接受其前提没有经过认真审查的任何思想。这种批判不是熬制心灵鸡汤，也不是在做智力游戏，更不是愤青的情感宣泄。正如马克思所说， 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 可见批判也可以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狄更斯的《双城记》首次出版于1859年，他在书的一开头就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看法。他说，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马克思也有非常类似的说法， 在那个资本主义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欲意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欲意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劳动人民的普遍贫困，相比于狄更斯文学化的语言，马克思的说法更加直接。他要戳破资本家的谎言，指出这个世界的另一半真相。所以他直接道出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他不再相信资产阶级所谓天赋人权的论调，这种论调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也就是劳动力买卖的流通领域或商品的交换领域，是发现不了自由、平等这些价值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克思要去生产领域中考察雇佣劳动创造剩余劳动价值的秘密，从这里也就发现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所以呢，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法则就这样被毫无保留地揭露出来了。受到资本的控制，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们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换取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必须先有工作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才能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有了工资，他才有钱买生活物品，他才能活下去。一天工作超过15-16个小时的工人，有时要整夜劳动，甚至当时的一位牧师都看不下去了。 这是杀人的制度，工厂主就是害虫，他们是社会的耻辱，人法和神法都无法制止他们。 这是个财富巨大增长的年代，又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愈演愈烈的年代。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辛苦劳作的劳动者却要忍饥挨饿。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最大的不公平，才要为工人走出这种悲惨境遇而鼓与呼。 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对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宁愿卖掉自己的一颗肾，也要去买一个苹果手机。没有马克思所给出的批判思想，我们是瞧不出其中的荒诞逻辑的。 是心灵鸡汤，还是生活真谛？ 马克思的批判方法 正是启发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个世界，去主动地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世界。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我们借用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去审视我们的现实生活，同样也可以发现在一些看似司空见惯不言而喻的社会现象背后的真相，认识到那些流行的观点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坚持它的理由和前提就是有问题的。除了批判思想，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唯物史观也成熟起来了。那么唯物史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 我是步入中年时代的马克思，人们说我是一个预言家，因为我预言到1857年的经济危机。其实我只是个思考者，我怀疑一切，从怀疑开始，我看到一些所谓真言背后不合逻辑的前提，也是从怀疑开始揭示出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去赚钱的真相。我不怀疑人生，因为这种批判思想能让我们更好地想清楚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心灵。我用这一方法思考世界，也将我对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思考都浓缩在了一部书稿的序言里。什么？你笑我一部书只写个序言就急着出版了？不要小看这部序言的力量，打开它就是一个新世界。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全书虽然只有3000字，但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在这本书的第四段，马克思以1000多字的篇幅精炼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奠定了它在整个马克思的著作中的历史地位，它成了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最经典文本。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